光明頂。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呢、这個王毅楊潔篪喺阿拉斯加咧，呢、这個嚇、即係義正詞嚴啊，去教訓啊呢、这個美國嘅布林肯同埋蘇利文咧，呢件事引起嘅亢奮咧，就成個禮拜都未人平息。 嗯， 因為呢句説話叫做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已經成為14亿人啊，而家激盪人心嘅一句名言。就準備咧，日前已經咧係用中英文相遇咧，就印製咗一套紅色嘅 T 恤，係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係嘛？ 嗯， 中國人嘅英文咧，啲好多嗰啲專家咧，都喺度咧，研究點樣譯。如果你係直罩眼譯咧，就叫 Chinese don't eat this set。不吃就一套 set 啊嘛，呢啲系 set A set B 啊嘛，一套啊套餐个套啊嘛， 又唔系咁译啊嘛， 唔系系可以咁译嘅，因为咧你要知道，即系等于卧虎藏龙，系嘛？呢、這个叫做 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 嗱中间冇 the 冇冠词，亦都冇 and， 你系饮食男女啊李安嗰套、drink eat man woman。系嘛？你用李安呢两套风行西方市场嘅两套华语电影咧，就嚟到咧就去译呢、這个。如果我吓，就你唔需要你而家英文嘅文法点正确，因为最近咧喺美国有间大学，就以第一间破天荒提倡，就系、是、对于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啊个学生，不能够要求佢哋交个论文咧，嗰、那个英文文法要正确、因为如果佢哋错，你去扣佢哋嘅分，话佢系错咧，呢、這个构成种族主义。所以咧，我预测呢个今年开始咧，嗰、那个英文咧吓系可以咧有非洲式嘅文化嘅英文， 非裔英文啦， 有呢个日式嘅英文，即系日本啊，日本啊将主词同埋宾语咧。就放埋一齊，然後即係我食飯咁，我飯食噶嘛， 係 咪？日本就可以以後咁講嘅喎，係嘛？I rice eat 可以咁啊！你用咁嘅排列咧，用嚟寫論文咧，以後啊美國嗰啲大學唔敢扣你分喎。係咪？所以呢個叫中國人不吃這一套咧，就應該跟翻呢一種叫新嘅由中嗱，你成日話。成日话美国喺战后佢定嘅规矩嘛，即系包括英文咧，英文嘅文化如果由白种人啊呢300年去定，又我要跟你咧，你而家咪即系欺凌啫，即系种族歧视啫，所以而家应该就重新制定呢个英文文化，叫中国人不吃这套，个 Chinese people don't eat this set。诶、应该咧就喺深圳即刻赶货，然后趁住而家成个美国咧又话枪击嗰啲亚裔人啊，一见到中国人就打咩嗰啲咧，叫嗰个阿婆啊，即系俾嗰个 再着翻嗰件衫， 系咪三藩市啊？俾人打爆一只眼个阿婆，然后攞支棍就搏湿嗰个所谓嘅种族主义者，搏到佢入医院咧，然后网上筹款是筹咗几廿万啊！叫嗰阿婆咧着翻件，同埋全美国嘅华人咧要响应一，包括留学生，一人着一件就行出街。啊！纽约啊，三藩市啊，咁样我就翻学，包括喺澳洲嗰度嗰啲。就坐喺个个着一件咁嘅 T 恤坐喺上，我睇你点？哇！如果咁样咧，哇！咁我会感动到真系泪如泉涌。呢、這个咧真系咧系你自从李小龙以来啊，精武门唐山大庆啊，李三脚打出踢出个天下以来，佢今次真系肚皮扬眉啦，要写个福字啊！ 你听到就好似好开心咯。我如果我 好开心啊！ 我系麦当劳嘅职员，我见佢着住呢件衫，我都唔知点同佢点餐。Chinese people don't eat this set， 咁、你食边餐啫？ 唔系你 not this set， but that set。Yeah， we don't eat this set。Yeah， but we eat that set， but which set？ Well， not set A， but set B。OK。咁有咩难啫？ 即系好烦啊嘛！ 你而家入去是但间茶餐厅都系噶啦，下午茶套餐 A 系 咪？ 就呢个叫星洲炒米。 然后你就喺拍台嗌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我要下一套。 唔系，咪早餐都系啦，火腿双蛋，加呢个叫火腿通粉、牛油餐包，系咪？然后就咖啡或茶，呢、这个 set A，B 咧就沙爹，呢、这个煎肠仔、公仔面，系嘛？然后就猪扒，系嘛？然后咧就咖啡或茶。 嗯， 系嘛？呢个就可能贵几蚊，因为冯送个炸猪扒。呢朝头早，阿冯博士，你嘅养尊处优，啊，你冇咁惨，你未试过好似香港啲基层市民朝头早翻工咧，要走去大家乐同大快活排队啊，就系不吃这套吃那套，就系呢啲早餐噶啦。你老哥梗系身娇肉贵，梗系大把钱啦！你梗系你就系早餐就梗系去文化酒店系嘛？ 我都想啊，真系，我都系楼下 Clippers Lunch 系嘛？ 我都系食呢啲麦当劳早餐嘅， 就系咯，系咪先？所以而家喺呢个咁喺今日我哋研究系一个咁嘅新嘅形势，即系香港嘅点样自处？ 嗯， 系咪？ 嗯。咁我哋而家点自处？但系以前我哋自处嘅方法好简单啫，咪两个大国打交，不嬲香港都系咁样噶。我哋过往喺九十年代，甚至乎喺六十年代嘅时候，喂，以前我哋有即系英国政府睇住嘅香港，咁啊上边就有中共政府，跟住附近就有好多唔同资本主义阵营，一直以嚟我哋都可以都挨得过去。咁我今时今日咪有得嗰边讲话不吃这一套，另一边咪又话即系同佢中国嗌交，可唔可以咁样叫？做即系混混就咁样过得去，就咁样过多咗一阵咧。 所以呢个叫做不吃这套，而家 嗯， 不吃这套咧，就当然呢个里边系意味深长啦，系嘛？ 嗯， 因为啊辛丑条约啊，今年简正系100周年啦， 嗯， 啊呢、这个勾起好多唔系好开心嘅创伤啦。 咪所以另外 八国联军咧，嗱你而家搞到咧系连。中歐叫投資協定咧，好似都打支墮胎針，而家好似流流地產喎。 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即係當西方即係尤其是歐洲咧，就去制裁，就住新疆問題制裁咗中國幾個地方幹部級嘅官員啦，唔係好高級嘅啫，即係中央嘅呢個維吾爾軍團嗰啲人啦。咁啊，但係咧就中國咧就反制裁翻歐洲咧幾個唔同嘅人啦，包括除咗係佢哋嘅議會啦、佢哋代表團之外咧，其實咧當然好多大家集中關注咧就係嗰啲民選代表嘅議員。其实不特止嘅，中间仲有两间智库、其中有一间智库系成间智库咧，喺德国嗰间咧就俾即系中国咧就系、是、去即系落咗呢个禁令。咁所以咧喺嗰度翻工嘅人咧，基本上系无论系有一个民选嘅议员啦，一个学者咧，一个普通写书嘅人啦，都突然间咧就深受呢个禁令咧所影响。咁啊喂，搞到咁大问题嘅时候，欧洲咁都系当然都话，唉唔好再倾落去啦，呢个中欧协议，不如横掂之前都倾咗。7年啦，而家不如等多阵，就唔好暂时倾一倾啦。 咪但系咪应该好似签咗啦嘛，系咪啊？ 咪但系签咗当其时系签咗个框架协议， 框架 因为点解咧？就系嗰阵时系谂住拜登上任之前啦，拜登嘅政府上任之前咧就讲到明话，希望咧喺拜登政府一上任就同欧洲一齐联合对抗中国。咁、所以当拜登上任之前嘅时候咧，就中国政府咧就急急嘅同欧洲咧签订咗个框架协议，当中有个说话咧就话其实系即系中国政府都放弃咗好多唔同嘅权益嘅，即系。包括是可能在一些金融上面等等开放市场。咁但是无论点都好呢都是签一个巨大的框架协议而已都未落实细节。咁但细节呢本身就是这一排呢是应该呢就要慢慢去签订、不过看起上来都应该可以不用签了、所以欧洲人都看来都不会吃这一套了。 咁、但是这个同一向香港人或者华人网络世界获告知好似唔同，因为咧欧洲冇钱啦，而家点都要跪地啦，系咪？ 系， 因为咧你又穷啦，你啲货又冇得出啦，你要知道咧德国嘅出口咧，全球嘅出口70%系去中国大陆嗰度，即系 Benz 汽车啊呢啲嘢。而家仲有一间大众厂啊 ，Volkswagen 啊，喺呢个上海啱啱就设咗厂啊。咁你呢个时候你够唔够胆拍台反大陆？ 啊，张台咧，系咪？ 嗯， 而家咪大家就系玩紧博弈咯。 系咁啊，即系华大姐行翻出嚟就话，诶，呢啲咁样嘅协议咧，我哋唔签都冇所谓。但系我 签冇所谓啊，系啊。 系啊，我冇记错就系当呢个拜登上台之前啊，即系中国外交部明明唔系咁讲嘅话，中欧协议系我哋倾咗七年努力嘅成果，系象征住两个大经济体辉煌嘅成就等等。咦，嗰阵时啊，讲到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协议，咦，过咗几个月之后，啊，突然间又。觉得唉，唔签都冇乜所谓咯， 即系废纸一张咁。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智 fit 驾驶学校校外测试， 我系智 fit 驾驶学校嘅训导主任马骝咪啊，今次咧要嚟突击测试一下咧揸货车嘅谢师傅、哦。咦，谢师傅咧架货车就喺度啦，大谢师傅去咗边啊？ 喂，训导主任马骝咪，我喺度啊。 咦，莫非你识移形换影嘅？点解我见唔到你噶？ 梗系啦，你俾我分咗心啦。如果喺路面就会出事啦。我哋做司机嘅注意盲点系好重要噶。 多谢晒谢师傅嘅教。咁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即刻嚟个智飞反应突击测验啊！咁稍后嘅时间咧，我就会拎住咧把尺嘅顶部，咁啊谢师傅你就伸出你嘅手指就放喺个底部，咁我会突然之间放手嘅，你只要捉得住把间尺嘅话咧，就为之过关啦。 明白， 预备好咯， 系 犀利谢师傅吓，果然眼明手快啊，一下就捉得住把直尺，反应好 fit 噃。 做司机嘅眼明手快系基本嘢啦，经常注意盲点，加埋迅速嘅反应，系我哋安全之道，唔好俾盲点成为你人生嘅污点啊！ 态度完全正确啊！司机咧唔单止要考牌合格啦，连智飞驾驶学校校外测试咧都一 tick pass 喎。有咁小心驾驶又留意盲点嘅司机咧，咁就 fit 晒啦。不过啦，当然都唔可以忽视咧自己身体嘅盲点啊！各位商用车司机，大家可以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去5294-1092呢个电话号码咧，就登记由运输处安排俾司机嘅免费健康测试咧 ，check 住你哋副计啊！ 讲多次个电话号码，马骝咪。 好啦，咁啊，大家拎手机出嚟 WhatsApp 或者 WeChat 去5294-1092呢个电话号码咧，就登记翻咧由运输处安排俾司机嘅免费健康测试啊！兼且 like 埋咧智飞安全驾驶大行动嘅 Facebook fan page， 就可以了解更多咧免费健康测试同埋路面嘅安全资讯啦。 智飞驾驶学校校外测试由运输处主办嘅智飞安全驾驶大行动赞助播出，商业电台马路的士同步支持。 雷霆881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嘅每一程。 指点江沙，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嗱，而家反而咧最新嘅發展唔係話中國同美國嘅罵戰，而係咧中國同歐洲之間嘅關係係出現一個未所見嘅一個破裂。因為咧3月22日咧，歐盟以中國侵害所謂新疆人權為理由咧，就對中國展開1989年64以來嘅第一次嘅制裁。其實呢啲制裁我哋上個禮拜都講，其實好濕碎啫。 嗯， 你拉幾個官出嚟，擺幾個名，又話唔同你做生意啊，以后唔俾你过嚟呢、這个巴黎罗马嗰度呢个伦敦嗰度 shopping 啊，係咪咁你有乜 big deal 啊，你咪搵嗰几个官咪出嚟同国家同共产党挨一二气囉，啱唔啱啊？真正嘅制裁唔系咁㗎嘛，譬如你对北韩对伊朗嗰啲叫全面封锁㗎嘛。真正嘅制裁欧盟指令呢个叫德国再指明呢个叫做呢、這个大众汽车福士。 唔该返返 嚟㗎。黑布欧。嗰、那个厂咧，我而家唔做啦，掟到一万，剩埋一半，系嘛？然后啲嘢咧，全部啲垮嗰啲机器啊，我谂下呢个叫制裁啊嘛。 嗯、 其实好小事啫，呢啲系好象征式同埋嗰啲嘴炮型嘅啫。 所以其实早几日咧，新闻都有时卖就话，自一个1989年64之后咧，欧洲第一次啊，再向呢个中国制裁。佢当其时1989年64向中国嘅制裁系一个全方位嘅禁运嚟。 系啊，禁运嚟噶嘛。 即系嗰个系讲紧一个军事问题。或者任何嘅产品都唔可以去中国嘅时候， 咁收尾逐步放宽，放宽整啲军事机密嘅啲技术，仍然系唔 所以高技术当其时都入唔 到去噶嘛。但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大嘅制裁。喂，而家今次係只不過有四個小官， 其實濕碎啫，係 啦， 咪即係蚊咧咬咬一啖啫。上次即係刮咗幾巴噶嘛。好啦，咁啊呢個美國 CNBC 就報道咧，歐盟啊，就對呢個中國實施制裁咧就嚇。會導致一啲幾嚴重嘅後果，因為中國即刻對歐盟咧展開報復，對十個歐盟議員同埋四個咧呢啲智庫啊，同埋呢啲研究學術嘅單位嘅機構咧就反制裁。只不過咧，而家呢件事咧就你一咁咧就反而激嬲呢個歐盟。歐洲議會一個左翼嘅黨團叫社會主義者和民主人士進步聯盟。簡稱 XMD， 咁咧裏邊一位咧議員話：佢除非取消對歐盟議員，即係以上呢十個人啊嘅制裁，否則唔會同中國政府就投資協定展開任何談判。 嗯， 歐洲議會咧嘅六黨及歐洲自由聯盟呢，全部左翼嘅德國籍嘅議員咧，比特戈佛亦都話。在中方對言論自由進行懲罰之後，中歐投資協定達成的可能性會越來越低。除了左翼呢，就愛國那邊呢亦都出聲，就是歐洲議會這個有一個叫歐洲人民黨黨團的一位領袖級的人物，就是來自斯洛伐克的，他的名字叫 Miriam Lexman， 萊斯曼，亦都呢在个社交媒体说中国的行动呢证实他们成为一个伙伴，即是中欧的贸易伙伴不感兴趣，只不过是想做一个破坏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所以其实今次中国那个反那个的即是制裁的时候呢，其实他用那个力度是有点奇怪，即是如果你是针对一至两家人的话都有 OK 啊。 咁而家真系呢扫晒喎。 是啊，感觉就似返当其实喺呢个即系以前八国联军之前呢，就慈禧太后就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总之就系德意志国家我哋开战，去到英格兰我哋开战等等唔同嘅地方。真系好似逐个国家逐个国家激嬲呢，都系一个几即系几有趣嘅时代嚟，从来都未见过。亦都好少我哋见过就去欧洲一个地方系同呢个英国美国嗌完交之后，然后又喺欧洲都继续嗌。 因为欧洲咧，如果你唔计英国，有27个会员国， 而且好多都系细国嚟嘅。以前就呢啲细国咧，一般嚟讲都唔系好出声，就等德国讲晒就算。而德国默克尔政府早几年咧，我哋都话佢都亲华咧，比起呢个美国同埋英国嚟讲，佢都系非常非常之亲华。 呢个有问题嘅，呢个人系有问题嘅。我哋以前都提出过啲质疑。 但系今次你搞到咁样嘅反制裁之后咧，其实连默克尔总统自己行 唔敢出声啊！而家 你点样可以去做咧？同埋入面今次被制裁其中一间嘅最出名嘅智库呢，就係麦加托嗰间智库，就係喺位于德国一间专研究中国嘅智库，一直以嚟係为德国。 点解佢会对德国落咁重手，即係奇怪 呀。所以呢个其实係冇人知道喺呢一个即係中国嘅外交嘅逻辑上面，同我哋过往所认识嘅外交解决纷争。 不过当然点啦，如果你身为一个中国人呢，见到今次真係100年来这个炎黄子孙第一次可以挺直腰板，可以指住咁多鬼佬呢是指口督鼻闹到咁顶瘾呢，都觉得我想你身为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觉得好 proud 嘅。 呢下好 proud。 应该。我新闻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坐定定搵啦啦 move， 有钱剩。 11:30。 啦啦 move 新旧客户每程最多减$30，过车送嘢，梗系揾啦啦 move 啦！ 雷霆881新闻报道， 而家由许奕迅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有大约9700人接种新冠疫苗，由于当局暂停接种伏必泰疫苗，朝早叫停接种前只有1080人打咗呢款疫苗，另外大约8600人就是打接种科兴疫苗。目前累计有412800人接种咗第一剂疫苗。政府表示星期二有15宗的送院个案，其中5人要留院观察。一个33岁男子在荃景圍体育馆接种之后失去知觉和左半身癫痫发作，送去仁济医院情况稳定。同一接种中心一个41岁的男子打针之后出现荨麻疹， 送院诊治之后唔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另一个31岁男子在大埔墟体育馆接种疫苗之后，因为跌落地导致嘴唇撕裂受伤，送去大埔拿打素医院，再转送威尔斯医院。本港多两宗接种新冠疫苗后死亡个案，累计增加到10宗。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判断，2月底的首宗死亡个案死因和疫苗因果关系不一致，其余9宗初步没有直接关系。最新一宗死亡个案的60岁男子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颈动脉疾病，朝早在家昏迷送院后死亡。他今月11号曾经接种科兴疫苗，专家怀疑个男子可能因为心脏血管问题死亡，有待详细解剖报告确定死因。而第9宗死亡个案是80岁女子，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今月19号在家被发现不省人事，送院后死亡。他今月2号曾经接种科兴疫苗，病历及初步解剖显示他患有冠心病、心血管问题、心脏衰竭和心律不正。委员会认为死亡和接种疫苗没有直接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撤回复活节假期实施5日封锁的决定，他星期二公布将4月1号和3号定为额外休息日，令复活节期间一连5日实施封锁，呼吁民众留在屋企，但引来外界批评和反对。默克尔到今日表示实施封锁是出于好意，希望遏止第三波疫情，但承认难以迅速执行，决定叫停计划，对引来民众不安致歉，强调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体育消息，港超联截至彭安永佳的头槌绝杀天水围飞马2-1，作客元朗大球场的截至29分钟由丹恩奴域在禁区博到12码，加维兰射入先开纪录。换边后30分钟，飞马的孙铭谦左脚破网追平比数。到补时阶段，截至获得角球，后备入替的安永佳力压对手头槌建功，协助截至绝杀全取3分。在积分榜截至8战有16分排第一，小踢一场的飞马落后6分排第3。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东北季候风今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今日早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下周日间天气炎热。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 财经 online。 纽约股市是个别发展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32708点升285点，纳斯达克指数13219点跌8点，标普500指数3935点升25点。欧洲股市方面亦都是个别发展的，其中英国富士100指数最新报6711点升12点，法国 CAC 指数5942点跌2点，德国 DAX 指数14589点跌73点。在汇市方面，欧元 1.1827 美元，英镑 1.372 美元，美元兑 108.9 日元，现货金价 1731.39 美元，纽约油价每桶 60.43 美元升 2.67 美元。这节的财经 online 报道员。 保护自己的打疫苗嗰个最大嘅原因嚟嘅，大家都明嘅。市民咧始终都仍然有忧虑，家庭成员都有一个积极性想去打，但系屋企人嘅忧虑咧未能够实现佢嘅。 咁佢哋应该解多啲啦。 唔好意思啊，政府，你仍然系解说不力噶。有阵时有啲嘅个案啊，然之后你话冇事，医学上面你话未有一个直接嘅关系能够确断，呢个系一个好理性嘅。屋企人唔系咁理性嘅。 即系等于大家传得好紧要抽搐嗰段片，都系我哋去问啊许树昌教授，佢先讲几句话，哦，原来是一个不会罕见的。 而家政府你率先牵头的解说工作，你究竟做了几多啫？即系呢度系严重不力啊嘛！ 陈志云、杨乐生、陈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雷霆881。 为顾及家人自己健康同时保健固肺，沈天河五吴公标丸帮到你，上服有助去痰补气润肺，止咳平喘，利咽护喉。沈天河五吴公标丸已获香港中成药保健品注册，品质功效备受肯定，另有蜜桃妹未新登场，咳不在人自在，总代理潮发贸易公司。 除了可以给人一个空间暂时摆脱现实投入另一个世界之外，其实还可以成为一种媒介，连接不同需要的人士。有心机构就将戏剧融入教学，培养学生品德，有团体更加以戏剧作为平台，让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都可以参与创作，表达自己。今个星期就会讲下这两个计划怎样以艺术凝聚社群。 今个星期日早上11点至12点，同途有心人，主持吴永熙，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同心同行。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今天这个打针出现的一件异象，就是这个伏必泰呢，就特区政府立刻就叫停，不要再打下去， OK？ 因为据说有包装的问题，一些又说盖有，一些又说盖有松啊，盖有松啊，是吧，这些这样的，一阵又说那个樽又污糟啊。 嗯。 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在德国那里运来，如果是德国佬包装，怎么会包到这么牙牙污呢？ 嗯，咁同埋呢一个批次嘅即系包装出问题咧，都唔系香港包装批次出问题，而系咧就系即系澳门嘅包装批次出问题。 唔，所以而家好多阴谋论啦，你知而家呢啲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都冇信心啦，系嘛？ 嗯， 系咪今日发生咩事咧？咁拍咗一针嗰啲名人又点咧？譬如话曾荫权啊， 嗯， 啊杨子之啊，啊袁国勇嘅一针啫噃。啊，仲有即系 好富商 啊，富商啊嗰啲咧，拍完针就将张相打卡就放上 Facebook 嗰啲咧，佢哋第二针又如何咧？ 系啊，所以我哋好 再拖多两个礼拜就到第二针到期噶咯。 系啊，所以好多30岁以上嘅年轻人其实已经系入咗优惠群组，系打咗第一针噶嘛。咁啊，个个都谂紧死啦！我哋突然间变咗系一个伏必泰苦主大联盟，但系谂一谂，发觉咦唔系、啊，我哋仲有好多城中 咁啊，最比较恐怖少少咧，我听落有啲唔舒服咧，就香港大学一开始研究咧，就两种针咧就扣住嚟打。 系， 即系譬如第一针打伏必泰，第二针就夹科兴， 嗯， 系咪？又或者第一针科兴就搭第二针伏必泰， 试下有冇效同埋有冇？ 试下有冇闹得？就系、是、香港大学咧，老老实，如果马飞森做紧校长咧，我唔会质疑嘅， 嗯， 你知嘛？喂，而家咁样咧，喂，直情系咪儿戏啲啊？ 嗯， 啱唔啱啊？ 诶，人哋学术做研究啫，咁 喂，你着衫咧，你就可以点咧？你就可以上好似成龙啊，或者嗰啲咩陈小春啊，长身着西装，下身咧系着条功夫裤， 嗯， 上身咧阿玛尼西装咧，就下身咧着对功夫鞋， 嗯， 同埋咧，余华国货咧，俾卖俾你嗰啲咧咁嘅。丑裤冇问题，行出嚟有型添， 嗯， 因为一着喺成龙大哥嗰度就得，但系呢啲咁嘅针咧，系嘛， 嗯， 天一半地一半咧， 嗯， 然后叫啲市民啊，自愿咧就去报名咧，咁样叫试沟咧，喂，你唔好见到人哋美国太空总署第一批接载去火星，听讲啊， 嗯， 就话呢可以呢全球呢征集志愿者分分钟有去冇返以后你永垂人类史册。喂唔係咁㗎。 唉但係可能真係一个纯学术研究呢嗱你可能好多针嘅时候有啲运到去非洲或者内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唔够针可能可以用抽针呢个方法唔使一定将两个新闻。 你諗呢条桥嗰啲呢你就一听一听到呢係啲十年八载香港养尊处优呢大把钱。因为食开嗰啲米芝莲而家嗰啲美食讲兴讲 fusion, 知唔知日本雪鱼呢你就 fusion 呢上一隻道同下一道呢就黑松露。 是 吧下一道呢你就整个呢意大利粉即大陆叫意大利面是吧黑松露面前面呢可能有个鹅肝是吧再前面呢可能有个即是好精心炮制的一个叫菠萝叉烧包这个食餐呢就口腔期呢你可以试 fusion。我拿条命来交飞的呢 第一次啊。 不要搞了吧。前面是复兴泰后面是科兴是吧你那个叫这个叫扣埋叫复兴啊是吧啊你个而家老长嗰时讲啊复兴中华文化反攻大陆啊复兴这个啊中华是咪 是集大大家都话要民族复兴啊嘛可能系民族复兴就打之伏必泰打之科兴咪民族复兴啦。 哇真系。 咁但係而家咁打落去呢有机会啦即係当然我哋未知呢个苦主大联盟 你制唔制你想你会唔会报名个事 哎呀我唔系唔想嘅不过即係复兴系好但係个问题我哋好多时候我哋都要去旅行㗎嘛去旅行嘅时候喂如果我打咗一支伏必泰一支科兴个疫苗 passport 唔出嗰啲点算呢所以其实去到最后我哋唔系话佢抽针好唔好个问题就系我哋近排见到点解伏必泰突然间嗰个针嘅数目尤其是年轻人群组是远超于科兴呢喂其中一个好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早几日欧洲出了个新闻出来就说已经开始研究紧这个疫苗 passport, 然后冰岛就说已经开了关希腊就说五月可以开关塞浦路斯都说准备开关只要你打了他们认可的疫苗就得了。其中一只认可的疫苗就是伏必泰咯。 现在国际西方文明国家到底认可哪几只疫苗麻烦你。报告一下。 咁西方文明国家呢就好衰嘅就有啲中国嘢就唔係好认嘅。咁但係起码我哋知道呢就係辉瑞啊伏必泰啊即係阿斯特利康即係喺英国嗰隻啦同埋我哋见到 Johnson & Johnson 呢隻。 呢隻香港冇得打好似係一针搞掂嘅呢个。 得呢四五隻呢就係比较多。咁起码如果欧洲去旅行即係你去完法国去德国再周个转去日本啊咩都好呢睇起上嚟就打呢一啲呢就稳阵多少少。 咁谭德赛嗰档世卫呢係咪嗰档咁应该由嗰档去公布一个公认嘅。 佢哋有 应该佢哋第一就梗係福兴啦係咪先科兴啦係咪先。咁點解谭德赛世卫唔出声話加个科兴上去 佢哋係有摆咗个即係世卫要求嘅即係疫苗名单其中一个讲法呢就係50%嘅有效率以上呢就得㗎啦。咁所以呢国药啊科兴呢啲呢都已经係喺呢个世卫嘅疫苗名单上面。不过个问题就係好多年轻人打唔係淨係认世卫嗰条疫苗名单係认隔离嗰啲出入境嗰个疫苗护照名单嘛。可以见到嘅就係欧洲嗰个护照名单要求嗰个比率呢係远高于呢一个世卫嘅地方喎。喂咁如果欧洲佢係用緊呢一个我哋都好容易相信台湾同日本都係用呢、這个名单咁如果台湾日本欧洲都用呢个嘅时候我諗香港年轻人都要打针要返乡下睇樱花喂都大家都真係知打边隻㗎啊。咁所以我哋可以去见到嘅时候咪话喂而家突然间打咗第一针第二针冇得打嘅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有啲发觉咦好似赶唔切 㗎。因为呢最紧要呢你特区政府有香港大学要咁样抠针呢唔紧要。你咁样抠法人哋承唔承认你。OK, 总之是日本是吧 同埋你会 第一个你要先问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先。 我扣针。 我呢个叫扣针叫复兴复必就扣呢个叫做科兴。是吧请问日本的将来开关给香港呢承不承认你个承认呢 你才要好叫叫打 ,ok? 所以每一个香港市民呢，尤其啲港女呢，都好，你打之前呢，你要上一上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个网页，你睇佢有冇承认先。 嗯。 ok? 嗱，而家日本仔嗰啲嘢承认，佢话俾你听啊。佢冇提即係 no 啊。係咪，咁你自己諗囉，唔紧要嘅。我哋啲唔会加任何判断嘅，係咪。 咪咁唔紧要嘅，因为呢中国政府都讲咗，你打两支科兴呢都有机会争取緊返大陆方便啲。咁其实就各有各去嘅啫。即係你鍾意去杭州咪去杭州。 冇问题嘅，樱花咋嘛。杭州又有，武汉又有，日本又有，係咪。 係呀，唔一定返日本睇㗎嘛。你打两支科兴喺内地都睇得。 咁所以呢个呢个叫咩？伏咩啊？ 伏必泰。 伏必泰点解会而家咁样天一半地一半呢？希望特区政府早日交代咯，系嘛？ 同埋其实而家都谂紧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如果万一真系即系伏必泰唔系有咁多针嚟到香港，又或者因为真系包装问题啦， 咪针数就够嘅，据说 系啦。但系如果因为真系包装唔好咯，可能我哋要销毁部分嘅剂量嘅时候咧， 咁啊死啊！ 咁我哋而家面对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今个礼拜五就开始有消息㗎啦，其实就全球都唔够疫苗。而我哋香港政府采购嘅部门一向系出咗名唔系咁快嘅。咁所以呢就系，究竟我哋可唔可以补返足够嘅呢个伏必泰嘅针返嚟香港呢？其实都系令到香港市民所关注嘅。喂，会唔会 嗱呢个呢就唔够针嘅呢？我哋头先新闻之后讲嘅有少少关联啦。因为而家大陆呢就已经同欧盟开拖。尤其是制裁了德国的支付 ,ok? 咁呢你香港来讲呢就当然天公地道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特首林郑呢同埋其他的司局级官员呢，为了表达你们的忠诚呢，现在呢我到目前为止未听到特区政府呢是跟随发表声明去谴责欧盟，包括是德国的。是咪 好彩未。 好多外国嘅同胞非常之心急，等你林郑早日表态。即係等于 M plus 嗰张艾薇薇举中指，等你林郑讲得定系唔得 ,ok? 咁佢又推咗俾唐英年啦。 而唐生又讲咗啦，即係话开幕嘅时候冇諗过咁快展出呢份嘢。 啱啱啱。咁好多香港人讨厌政治呢，就系你表态呢扮欧盟呢系你嘅事，还掂你都唔争在啦，制裁埋你，啱唔啱啊？但是呢，唔該你求神拜佛呢，係order救伏必泰運送到香港，仲要嗰架飛機德航定國泰呢，係睇住嗰四隻輪胎到咗香港赤鱲角先，你先好發表呢啲咁嘅政治聲明。因為我哋對政治冇興趣嘅 ,ok? 你有冇興趣呢？最緊要伏必泰啲針到咗，因為伏必泰嘅 BioNTech 係德國廠嚟嘅。 你呢個講法呢，同你啲太太呢諗住去同个侍应嗌交之前嘅谂法一样，最紧要嗰餐到咗先。 到咗先，你就唔好闹个侍应。如果唔系咧，喺入边咧，侍应吐口水。OK， 呢个咧，我哋中国人讲阴谋论习惯晒啊。 系啦， 虽然咧德国人嚟讲咧，你去咗德国咧，你隔个侍应佢入去会，佢唔会吐你口水咧。人哋系优等一二万民族嚟嘅。我谂未必会嘅。 但我哋平时习惯开会啊嘛。 系嘛？咁但系而家又难讲啦，全球反华系嘛？呢两个月难讲，两个月之前一定唔会嘅。你去到呢个柏林啊、日内瓦、法兰克福啊咁，人哋唔会背住面做啲咁卑劣嘅事啊。但系而家好难讲啊！而家全世界乱晒龙啊嘛。 系啊，其实德国只要讲一句就话，其实我都唔够针，不如我哋星期五时候欧洲决定去开始疫苗禁运出口。 嗱，而家 HMV 已经喺大陆俾人杯葛啦，唱咧，因为 HMV 话杯葛啊，嗰啲新疆维吾尔嗰度做嘅嗰啲布料啊嘛，系嘛？ 系咁，所以 HMV 已经喺京东同埋好多网上采购平台或者销售平台下。 咁你身为经济咩局啊局长啊，邱腾华，你应该主动啊， 系。 去责成香港几间商场驱逐香港 HMV， 咪有一间咪元芳咯 ，HMV，HMM 唔系 HMV 就唔使驱逐都执得噶啦，买嗰个先系购买嗰先系白痴嘅啫，即系收购嗰、那个讲错咗 ，HMM 啊，系嘛， 系 啱嘛，即系你喐呢啲之前啊，系嘛，我哋香港人对政治冇兴趣，港女咧最好去 HMM 买定入定货先， 系。 伏必泰都系最好，你啲货到齐啦，嗰四个辘到咗香港啦，入咗去呢个冷冻库，你先至好夹佢 ，OK？ 好， 因为我惊咧去到一半，人哋嘅飞机落 order 屈翻转头啊， 有啲事要掉头翻翻去先。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Sandy 去 shopping 咯 ，no 啦， 去饮嘢， 冇心情啊， 又甩拖啊， 系甩发啊，你话点见人啊？ 咁你要见下佢啦。 我系黄彩安，你头发有问题，即管交俾我。 发财生专为女士而设嘅头发护理专门店，桂如美帮你嘅头发由内到外从根源护理，并非一般嘅焗油服务，头发顺滑有力，更浓密，自然更有自信。唔好再揾藉口，要揾就揾桂如美帮手。 即打5566-8399揾我啦。 搬屋转行有新开始，你会通知家人朋友，更加要记得通知埋选举事务处。要更改选民登记资料，包括住址同功能界别，就要喺4月2号或之前填妥指定表格，通知选举事务处。详情请致电2891-1001或上选民登记网页。 商业电台24小时为全港市民服务，听众如对本台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致电2794-4974或者寄信嚟九龙广播道3号商业电台公关部收。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所以香港呢，我哋听闻只係听过女就可以沟，仔亦可以沟，係咪啱唔啱 啊？不过亦 都唔好啦。LGBT 呢，女就可以沟女，仔又可以沟仔，但沟针就唔好啦， OK？ 嗯。 啱唔啱？尤其是香港大学，如果你话呢个决定係马飞心出嚟开记者会隆重宣布呢，我都仲信七成，因为我叫马飞森 ,ok? 嗯 ,Matheson, 嗯， 唔喺度嗰个。 喺去咗苏格兰嗰个。 啊，因为佢人哋已经应聘去爱丁堡大学。 嗯。 爱丁堡嗰个医学院呢，个历史非常之悠久。 嗯。 係咪，我信就信呢啲啫嘛，啱唔啱啊。 係。 你信唔信啦， 但係而家佢可能未必真係同抠针有关，但我哋反而更担心呢，就係、是、我哋个祖国太爱香港。嗱，万一真係如果我哋。 爱系应该嘅。 係，但 係。唔需要担心。 但係如果我哋万一伏必泰真係有啲要销毁，或者我哋唔够针落到嚟香港嘅时候呢，祖国太爱香港嘅时候呢，就会俾多咗科兴，或者俾埋国药我哋打。我哋到时候呢，其实香港需要订购，我记得嗰时政府有讲过㗎，係人口乘二呢，就係、是、我哋要买呢个疫苗剂量嘅 quota 嚟，即系大概系1400万剂到。喂，如果中国突然间拍心口话，诶、欸，你唔够伏必泰唔紧要，我俾翻晒所有科兴你，我俾晒所有国药疫苗你，打到香港人够为止。喂，到期时我哋个政府即刻话，诶、欸，既然我哋祖国已经多谢祖国，啊，祖国又俾咗我哋啦，我哋唔再买任何伏必泰。咁我哋咪大镬嗱，打咗一针嗰啲仲可以用埋货尾啊，未打嗰啲就要焗打科兴噶咯。喂，会唔会有呢个咁？ 唔系，所以嗰个物流咧，系特区政府一定要确保。 嗯， 嗱，你又嚟咗系咪170万至150万剂？ 系五万吓、 啊， 第一 伏必泰啊， 伏必泰， 我咁问科兴啊，伏必泰 系 第一剂，第一针150万啊， 系， 嗱，即系应该头，如果系咁嘅话，应该头尾共300万针。 嗯 ，OK。我而家仲有一样担心咧，就系、是、如果特区政府同欧盟发完烂渣咧，佢、第一批系嚟啊，跟住第二批咧断货啊， 唔够 咁啊，到时局你 Hong Kong U 出嚟沟啊，所以咧我 Hong Kong U 香港大学系咪已经收到某啲消息啊？ 攞定 系你预知到啊， 做定研究 系嘛？系有上集就冇下集啊，系咪？ 嗯， 然后咧系咪有啲人话会第一针就伏必泰，然后根本唔系话佢想沟？是第二針嗰度截數啊。 嗯。 所以我哋今日問就係呢個中國同歐盟反面啊，到底香港點自處啊，就係呢個問題啊。 即係香港可唔可以跟風，但唔好跟咁快，即係等大家攞返曬啲針返 嚟。唔止係唔好跟咁快，係你而家你林鄭月娥有責任走去會見歐盟駐香港嘅領事。 嗯。 話俾佢聽清清楚楚。 係。 系咪？ 讲咩？有香港？ 唔该，你啲货咧到齐先，150万第一针，150万第二针，仲有冇？冇啦嘛，150万第二针，快啲运定嚟先。 仲有英国阿斯利康嗰扎都未到咧。喂。 近排制裁中國嘅唔止歐洲喎，英國都出聲 嘅。馬斯利亞未到㗎。係 啊。 係咪你呢個 BNO 又喺度開緊英國佬拖嘛。你八國聯軍還八國聯軍啫。你知唔知八國聯軍嗰陣時大陸有一鑊叫東南互補啊，你知唔知啊？ 我係。 你熟晒啦，你不如講下。 嗰幾個省份當其時喺上海、浙江唔同省份，尤其是廣東省，咁啊調返轉呢就同即係大家發覺我哋都係發展咗嘅地區，咁啊呢啲咁樣嘅義和團呢我哋就都唔啱嘅。 即係八國聯軍攻北京嘅時候。同时发生嘅咩事？ 就系、是、下边嗰班嘅省份就话：嗱，你哋打横打，你向上打，我哋呢个 嗱呢个东南互补，其实就系首相李鸿章喺北京单眼叫下边，两广总督 同埋两广 浙江，呢个叫福建呢一扎，为咗保住佢哋自己生计，就话俾八国联军嘅政府听，唔关我事， 而且你哋掂行可以掂过。 系啦，仲要放佢哋咧， 系啦， 上岸咧系北上。 当其时喺八国联军打完中国嘅时候咧，即系梗系慈禧同埋呢个清朝嘅朝廷啊，非常之嬲啦。八国呢个咁样嘅东南互补嘅人咧，系上翻上去同朝廷解释，佢话当其时做东南互补最重要嘅作用就系帮大清帝国保存最后嘅或者最重要嘅经济实力，等你可以顺利复苏。所以去到最后咧，慈禧太后咧都唔系好怪罪东南互补嘅呢一班嘅使臣。所以其实我哋香港特区政府系咪要系时候喺呢、这个？即系国家抬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嘅时候，发挥呢个东南互补嘅重要嘅作用。 嗱，你系智库啊嘛，喺呢方面你应该，你系咪应该有一啲，即系吓，有一啲谂法咧，系嘛？我唔知道，我唔系智库啊嘛。 我哋有 八国联军同大清国啊嘅时候咧，各行省嘅督府不理慈禧太后命令，避免整个清帝国滥炒。慈禧太后向万国宣战之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南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仲有福建同浙江总督许应葵。这个许应葵同香港某一个艺人有亲戚关系，这个叫许绍雄。如果我冇记错，应该是许绍雄的太叔公。可能仲他们许家，不是许冠文那边，是许绍雄那边。咁咧，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刻同外国达成和平协议，喺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嘅命令。佢哋嘅理由系慈禧嘅宣战诏书啊系假嘅，佢哋唔信啊。佢系俾呢个义和团咧，系用武力胁迫咧，就令到慈禧咧不得不咧系宣布咁呢、个万国宣。呢个当年东南互补。 当其 实咁，所以香港呢度咧。你特区政府你怎样跟欧盟反台呢？那个 timing 麻烦你掌握一下。 是。即是现在当其时东南互补那些两广总督就说，诶，我发觉个文件有些假， check 清楚文件先。一 check 就 check 到连这个八国联军烧埋这个圆明园都未 check 完。咁其实香港政府都可以即係跟住中国政府嘅策略呢去谴责欧洲。 咪一定要跟添。 但是就可以等咗个疫苗。 佢咪谴责咗，谴责英国啦，林郑。亦都谴责埋呢个咩，你唔谴责唔紧要，梁振英会逼你谴责，呢啲你唔使担心。呢个我一啲都唔担心嘅。 是。 是吧，梁振英自然会鞭到你林郑开口嘅，一鞭二鞭鞭落去。个问题是你几时开口。请你等到伏必泰到咗你先开口，好唔好啊？啱唔啱啊？ 你而家咁讲完之后，佢可能听晚就开口。 好啦，听晚11点。